一来二去，越走越近，早把童心这个牵线人扔在了脑后。黄小秋变了，他已经成了吴美英的说客，再也不是那个替自己着想的好姐妹了。黄小秋劝说自己的那些话，看似为自己着想，实际上表达的都是赵家人的意思，只是借黄小秋的嘴说出来，披上了一层体贴的外衣而已。想到这里，童心不敢再往下想。这一城的生活原本就像一副汤药，文火中慢慢熬出来的，带着苦味儿，囫囵的咽下去就算了，倘若用舌头细尝，就让人反胃。晚上十点多，赵腾飞醉醺醺地推开房门，像一只趴在河沿上的青蛙扑倒在床上，眼睛大而无神，腹部的赘肉摊成一个椭圆。童心帮他翻身，褪去衣裳，用一条热毛巾敷在赵腾飞的额头上，再放一只塑料盆在床边，等待赵腾飞把手指插进咽喉，吐出一堆秽物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童心习惯了做这些事。走完这些让人恶心的流程，赵腾飞的眼睛恢复了正常的神采。你知道今晚和谁喝酒吗？组织部的王部长，这孙子可是个人精儿，轻易不跟人喝酒，今天硬拉着我去一城大酒店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请我喝酒吗？赵腾飞酒后话特别多，无数个夜晚童心就在他絮絮叨叨的炫耀声中睡着的，可是今晚童心再也不愿听到他那些酒桌上的所谓鹦鹉故事了。童心突然问，你还爱我吗？ 爱啊，什么时候不爱了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 赵腾飞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只能借着酒劲儿嘴硬。让你在我和你儿子中间选择，你会选择谁？ 什么儿子？哪儿来的儿子？ 赵腾飞内心已经慌乱，还是下意识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童心盯着赵腾飞，梁元肚子里的儿子。 别听别人瞎说啊，那样的事儿。 赵腾飞还在狡辩，但又有些释然。他从床头抽屉里摸出一支烟点着。你就别装了，你婶子已经派黄小秋来给我做思想工作了，你还能躲到哪里去？沉默了一支烟的功夫，赵腾飞完全从醉酒当中清醒过来。你都知道了？ 哼，最后一个知道的。我老公在外面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，我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，够讽刺吧？ 童心的眼神平静而坚硬。 童心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，没有感情。 没有感情？孩子已经七个月了，还说没有感情？ 这纯属意外，他答应我会把孩子做掉的，但他没说实话。 赵腾飞不敢看童心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 你干完好事，提裤子走人，让一个女人去处理后事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赵腾飞，别让我看不起你，拜托，你在外面沾花惹草时把屁股擦干净，别让人家在背后戳我脊梁骨好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想伤害你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。赵腾飞不知道还能说点什么，他最痛恨向女人认错，但今晚他必须这么做，必须说对不起。因为赵腾飞看到童心裹着被子缩在床角，像一头即将失去理智的母狮。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结束。赵腾飞期待着童心早点爆发，好让这难熬的夜晚快点过去。你说说看，那孩子该怎么办？当然是做掉，可是他不同意，我家里人也希望能留下这个孩子。腾心，你知道的，我爸妈还有我叔叔婶子，他们都希望能有个孙子。赵腾飞磕磕巴巴地说完这句话，然后低下头去等待童心扣动扳机。当然他还心存幻想，希望童心能大方地说一句随你们便。别提你的家人，我觉得恶心。童心，我知道你接受不了，可是事到如今，你能不能宽容一点，替我的家人想想，他们真的很想要这个孩子。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，能不能替他们想想？赵腾飞用近乎哀求的口气说着。应该，当然应该。生一个孩子把他养大，然后让孩子做自己的奴隶，这是多么伟大的父母啊。我们在都城奋斗了10年，好不容易混出个样，为了他们，我们回到这个鸟不拉屎的破地方，现在又要为了他们让一个野女人给你生下个私生子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以为我是圣母玛利亚吗？童心的声音愤怒到颤抖。别这么说，童心，从都城回来是你做的决定，你是同意的。是我同意的，我不同意能行吗？啊，日子还能过下去吗？难道你自己不清楚是你们逼着我做的这个决定吗？赵腾飞，我是嫁给了你，不是嫁给你的家人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像个男人一样自己做主，过自己的日子？童心声泪俱下，大声地吼叫了起来。童心，再听他们一次，以后都听你的好吗？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赵腾飞不想再解释了，事到如今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现在赵腾飞只能给童心一个拥抱，让童心在自己怀里哭一会儿。赵腾飞缓缓地挪动身体，把手搭在童心的肩上。 滚，离我远点。 赵腾飞像是拉动了手榴弹的引线，一声巨响差点把他炸翻。童心腾地坐直了，头发披散下来，眼里全是逼人的凶光。你听我说，这件事错在我，请不要怪罪在我家人身上。我保证以后 好好过日子啊。赵腾飞还在语无伦次的祈求，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，另一个女人比眼前这个更难对付。 离我远点，我求你了，请你离我远点。 赵腾飞缓慢地从床边退下，走到门口。他想再回到床边去取条被子，但瞬间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不敢再靠近童心，怕童心会大叫起来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第二天，吴美英来了。两个星期前，在都城回义城的高铁上，童心看到吴美英躺在司机万国庆的怀里睡着了。从那一刻起，童心对这个女人的敬畏就荡然无存了。吴美英坐在沙发上，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底。童心啊，腾飞和梁元的事情你都知道了？ 知道了。 咱们都是女人，婶子知道你心里苦，可事到如今，只能从大局出发，妥善处理。你叔叔为了提拔腾飞，做了很多工作。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吴美英拉起童心的手，轻拍了几下。我如果不从大局出发，会怎样？ 两败俱伤，谁都落不下好啊。 童心，我相信你不会那样做的。你和腾飞是结发夫妻，你们有感情，你会替他着想的。吴美英显得胸有成竹。我替他着想，谁替我着想？我现在就是个笑话，全城人都知道我老公在外面有人了，我还蒙在鼓里。现在你们又逼着我接受一个孩子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出门？童心，你得看清楚，现在不是你和腾飞之间的矛盾，是咱们一家人和梁元的冲突。我昨天和梁元谈了，这姑娘简直就是个刁蛮的村妇，油盐不进。她提了一堆要求，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要给她调动工作，如果咱们不答应，她就会去市政府闹，会给省里写举报信。吴美英还在继续展示着自己的谈判技巧。那就让他闹吧，看他能闹出啥结果。别逼腾飞，别把他逼到绝路上，那样你们也没好日子过。两口子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吴美英收起了笑容，摆出一副长辈教训晚辈的严肃面孔。到底是我在逼赵腾飞，还是你们在逼我？到底是那个野女人想要这个孩子，还是你们想要这个孩子？你心里比我清楚吧。好，好，童心，就算是我们想要这个孩子，这有什么错吗？是因为你不能再生了，我们才不得已出此下策， 这件事你也脱不了干系。吴美英已经气得发抖，她没想到童心会对她这么不客气。童心心里感到荒唐，荒唐至极。这个女人竟然把赵腾飞出轨和自己的心脏病联系到一起。原本经过一个晚上的消化，童心已经消了火。只要梁远打掉孩子，他决定既往不咎。这些天，他已经被这糟心的事压得快喘不过气了。他也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，可是吴美英的话再次触动了童心敏感的神经。照你的逻辑，所有生不了孩子的女人，她老公都可以出去瞎搞，和别的女人生个孩子抱回来养。那你呢，婶子？你为什么不出去和别的男人生个孩子？童心已经失去理智，只有这最恶毒的话才能发泄他的愤怒。吴美英被击倒了，她瘫坐在沙发上，面部肌肉完全松弛下来，趾高气扬的神情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连那厚厚的粉底都要从她的脸上跌落下来。童心，谁也别觉得自己干净，你和王后生的事儿，别以为没人知道。校长都跟我说过好几次了，我之所以不说，是想给你留点脸面。两个女人都乱了阵脚，吴美英又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。我和王后生是同事间的正常交流，啥事儿也没有。谁愿意说，尽管说好了。婶子，倒是你。你倒在万国庆怀里睡觉的场景，我可是亲眼看到的。胡说，你血口喷人。吴美英万万没有想到战火会烧到自己身上。她第一次被人如此羞辱，这个晚辈让他威严扫地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吴美英已经没有心思再谈孩子的事儿了，剩下的是如何收场。童心决定狠到底。8月17号，从都城回义城的高铁上，哼，你自己想想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，虽然有苦有累，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，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？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，我感到很欣慰。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。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，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。 平凡的我们，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。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，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。